第六集，宿舍。和秦维航分开后，安宁回宿舍换了备用的眼镜。备用眼镜有点旧了，挂在鼻梁上有些重，度数也比坏掉这副少了100度，闪光的轴向也差了点，看光源的时候会有点重影，别的倒还好。他稍微松了口气，下午又去图书馆泡了2个钟头。原以为中午的插曲会打乱他的步伐，往常自习到中途都会有些困的，得趴在桌子上小憩片刻，却没想到这次非但不困，一口气背完单词看完语法，竟然还很有精神。果然生命在于运动呀，安宁望着窗外，不由想起秦维航随口对他说的那句，以后可以玩玩，情不自禁笑了一声。从图书馆离开时已经傍晚了，他一个人去第一食堂吃了饭，点了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，也再次见到了黄秦真。好在雷军没在，虽然不喜欢雷军，但果然还是没法对笑得像新垣结衣的女生迁怒起来啊。今天是摔碎了眼镜的一天，但不知为什么心情却反常的好，像今天的天气一样。回到寝室，天边染满绚烂晚霞，别的寝室门后都亮起了灯，聊天打混声不绝于耳，只有他那扇门后依旧冷冷清清，孤家寡人。掏钥匙开门时还有点小雀跃，也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。门推开，果然一眼就看见从阳台泼入的夕光照在空荡荡房间的地板上，那一小块灿烂的金色每天准时准点地迎接他的归来。秦维航是说过晚上会回宿舍，但那肯定也就只是说说。安宁笑着摇摇头，一个人独享寝室是挺爽的，除了偶尔会有一点点孤单。他开了灯，关上门，放下背包，提上水瓶，打算去楼下水房打水。出门走向楼梯间，就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从楼梯下方走上来，正低头刷着手机。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可能这栋楼里还有第二个像秦维航一样高大帅气的男生。他忍不住推了下眼镜，没有可能，那真的就是秦维航。他换了一套衣服，身上是一套也不知是不是假两件套的宽松黑色短袖 T 恤和内搭的白色长袖 T 恤，腿上是黑色的破洞牛仔裤和黑白配的板鞋。安宁愣在楼梯上方，这时衣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秦维航闻声抬头看见他停下来。 你真的回宿舍了？ 就是过来看一眼。你住几楼？ 就这层楼。那等我打水回来找你玩啊。 秦维航不自觉也跟着他绕过去的方向回头，目视对方脚步匆匆消失在楼梯下方。他也注意到了对方果然换了一副眼镜，不过似乎没有之前那副合适他。往上走了几步，站在6楼楼道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来，他不记得寝室号了，只记得是6楼，6后面是多少完全没印象了，因为根本就没有用心记过。他一时愣在走廊，望着一眼望去都差不多的宿舍门，站在原地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安宁一下楼就看见楼下停靠的黑色机车，他隔着一条道低调地停在宿舍大门的斜对面，正沉默地接受进出宿舍的人们的观赏，还有人举起手机对他拍照。那场面和当初秦维航在教室露面时克制地接受众人注目里如出一辙。安宁隔着正拍照的男生冲那辆酷炫的雅马哈R1笑了笑，掉头去水房了。回来的路上顺便打了份饭，兴冲冲提上楼，却见秦维航趴在楼梯间的窗口那儿，正低头刷着手机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我还是回去了，和你说一声。 啊，你不到我那儿坐坐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带饭了。 好。 安宁边开门边小心观察着秦维航的反应，发现秦维航是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完全都没认出来那是他自己的宿舍。 你就一个人？你室友呢？ 你的饭。 哦，谢谢。 我室友啊。今天才第一天回寝室呢。 低头揭开饭盒的秦维航抬起头，错愕了2秒 才扭头去看那张空着的床铺，床沿边分明贴着自己的名字。 不好意思啊，没直接告诉你，我以为你来了宿舍楼就能想起来呢。 他只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，却没想到秦维航根本没接住，玩笑变成了恶作剧。秦维航放下盒饭站起身，手掌抚了一下床铺。他差不多两个月没回宿舍了，床单竟然是干净的，书桌表面也没有积灰。 哎，你干嘛给我转这么多钱啊？ 赔给你的眼镜钱。 真的没关系，而且2000块也太多了。 你收着吧。 我的眼镜也不贵，这一副才不到400块，而且是我主动要来帮你的，摔碎我眼镜的又不是你，这钱我真不能收。你要是过意不去，改天请我吃顿饭就得了。 秦维航低头仔细吃了一块红烧肉，抬头时见对方还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正等待他的答复。他突然想，我就不答复你怎样？你现在不收，过一个小时，过两个小时，过一天，你总会收的，向来如此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这样对视了几秒，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想，这个人有点不一样，他的眼睛不一样，可能真的不会收的。 你先收了，再转给我。 韩宁就真的低头点了接收。秦维航才吃第二口饭，手机就响了，这么快就给他转过来了。秦维航吃着饭没管他，韩宁也没再管，一副总算安心了的表情，放下了手机。 那周末吧。 啊？ 周末请你吃饭。 我周末要兼职。 2天都要兼职啊？那吃夜宵呢？ 夜宵应该没问题，只要不耽误你时间。 秦维航想了想，他一日三餐都先花时间，现在居然要大半夜请人吃饭。但是也难得有让他认定了这个人情必须还的人。 你在哪儿兼职？我周六晚上来接你。 啊，我兼职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快餐店，不好找的。我们约个地方吧，就约校门口吧。 行。 以前我一个人住这个寝室觉得太大了，你一来就好像变小了。 我从小都是一个人住，不太习惯和人合宿。 我猜也是。 我的床和书桌你不用帮忙整理，我在外面租了房子，应该不会回来住的。 我知道，我就是打扫的时候顺便而已。 秦维航没说什么，坐在他面前把那盒饭吃完了，吃完饭又收拾好垃圾，又环顾了一下宿舍，便离开了。大约5-6分钟后，安宁听到了楼下雅马哈R1咆哮离去的声音。站在阳台上，还能看见黑色的街跑在经过一辆送外卖的电动车时往右边偏了一下，以非常飘逸的姿态避开人群和障碍物远去。